在停留与在等候都不想走，还有你的手紧握着，舍不得放下温柔，已错过，爱已错过，已不想说，是否还有梦？平淡的生活，回到最初长夜堆积黑色寂寞，无情的在撕扯我对你的执着。开在春天的花朵，风在停留，雨在等候，都不想走，还有你的手紧握着，舍不得放下，错过，爱已错过，已不想说，是否还有梦？平淡的生活，回到最初长夜堆积黑色寂寞，无情的在撕扯我对你的执着。是开在春天的花朵， 是否懂一懂，昨天也是一片晴空，没把握就最好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。飘过的云不会懂一懂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，伤我不彻不空。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爱是边伤， 因为幸福中你向我招手， 你看见海市蜃楼， 它不会停泊，它只是经过。爱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。 不会懂一懂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，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

听见真

的决定。如果我是梁山，不一定翻过祝英台，让他和别人去相爱，生个漂亮的小孩。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。